天不说话，明白说再见极难，难幻想的伤痛怎么代入你的孤单，何妨别再咬实牙关，没有需要预设时限，地老天荒的思念无限过夜晚，如此天意弄人，好想抱你流泪，忙于处理事情也该休息喝水，如果可以复原，不敢说有解约于这里，却至少一起撑过去。满窗的身影带路，拿入双眼听朗读，遗憾轻轻飘远，好好活着重踏旅途，仍然未与往事和好，尚有太多秘密没人知道，齐耐心的等，时候到就到，如此天意弄人，好想抱你流泪，忙于处理事情也该休息喝水，如果可以复原，不敢说有解约于这里，却至少一起撑过去，慨叹这趟旅程攀山涉水，祈求一刻暖风吹，如此天意弄人，始终会再团聚，忙于处理事情，记得休息喝水，迟早总会复原，只需要有希望于心里，你我可一起撑过去，亦能够等一等，明日再面对。